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96章。这是一个难缠的对手，莫凡给唐月使了个眼色，示意这个臭屁的家伙就交给自己。 你小心点，他是东方宁，东方世家最出色的年轻活法师。 唐月低声说道。啊，东方世家？莫凡脑子里边有一点印象，似乎自己获得的这眉眼还正是托了他们东方世家的福了。唐月跟莫凡站得开一些，留给莫凡跟东方明一个能够单独战斗的空间。他的这个举动倒是引起东方明的不满了。东方明那双眼睛骄傲地凝视着莫凡，嘴角轻轻一勾，满是不屑的声音飘了出来。 难道你以为自己可以和我单打独斗吗？ 东方明自然已经用意念探查过莫凡的底细了，这家伙的修为比他东方明要低上一些，中阶法师领域他东方明可是近乎无敌的存在，几个这小子加起来也绝不是东方明的对手。当然不是了，莫凡摇摇头。 算你有自知之明。 东方明笑了笑，哈哈，我得在15分钟之内解决你。莫凡也笑了起来，笑容跟东方明一样自负张扬。莫凡很清楚，宫廷侍卫们大概20分钟左右就会赶到的，剩下5分钟要留着做逃跑之用，所以解决这家伙必须得用15分钟。 无知。 东方明也是怒了，中阶领域自己是无敌的，更别说15分钟战胜自己了。东方明率先出手了，他脚下那片烧焦的土地已经出现了火系的星图，星图描画的速度快到根本看不见星子和星子缓慢的相连，反倒是星轨与星轨在交错着。火系星图的排列绝对是难得一见的迅速，快得连莫凡都有些不敢相信了。 忘了告诉你，我与生俱来的天赋便是火系魔法的急速释放。 东方明真是自负的可以了，非常直接地透露出了自己的特殊本领。莫凡的火系释放速度已经很快了，谁知自己才描画了一半，对方一个猎拳已经轰了过来，他不得不停止描画，身体化作了一团阴影，以极快的速度往旁边闪躲着。巨大的烈焰拳头从莫凡的面前划过，如果是普通的烈焰，莫凡甚至可以不闪躲地强行扛下，可莫凡发现东方明的火焰的外焰位置呈现出淡青色，这淡青色的外焰是什么情况呢？莫凡利用遁影迅速地躲出了烈焰的范围，正在思考这是什么火焰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到脚下传来了一阵滚烫，烧得自己脚跟都要熟了。莫凡低下头，发现淡青色的外焰不知何时蔓延到自己脚下了，并且迅速点燃周围的植物，火势随着植物的燃烧越来越大，片刻之后莫凡已经被淡青色火给包围了，原来是引燃类的灵级火种，竟然一下子烧了这么大一片区域，这淡青色火焰还挺特殊的。莫凡心中暗暗骂道，周围一片淡青色的烈焰，这种火焰的温度虽然达不到煤岩那么高，可它怎么扑都无法扑灭，火光烧的周围一片的淡青，更没有一点阴影留给莫凡施展出遁影。眼看着淡青色烈焰形成一个包围之势，莫凡这心一横，拳头狠狠地往地面上砸去。莫凡就不信自己的眉眼还没有这青眼霸道吗？浑身的烈火熊熊，烟红色的烈焰把莫凡燃得如一混世魔王，拳头落下之时，一朵绚丽无比的地煞之花在莫凡的脚下绽放了，整朵地煞把莫凡吞没了进去，火蛇凌乱地飞舞着，他们朝着四面八方扩散着，与那些包裹进来的淡青色火焰撞在了一块儿。 玫瑰色火焰，难道这是煤岩？ 东方明眼睛很尖，立刻认出了这种火焰来，地煞火焰汹涌澎湃，带着一股磅礴的热力朝着淡青色的火焰冲过去了。论霸道，论温度，煤岩是火焰当中的翘楚，鲜红色的煤岩冲入到淡青色的烈焰区域，淡青色烈焰瞬间被扑灭了， 他们就像一群遇到猛虎的败狼，纷纷退散开，根本不敢跟梅岩做正面的冲击。莫凡再次灌输着魔能，把地煞烈焰膨胀得更加巨大了。一朵瑰丽无比的烈焰之花就这样在这片草场当中绽放，刺目无比。淡青色火焰迅速地被消灭，梅岩霸占了这片区域。只可惜梅岩的持续时间并没有青岩那么长，火焰跟火焰之间也有不同的秉性。假如梅岩是属于爆发力极强、破坏力凶猛的，那么青岩应该就属于那种持续能力恐怖、生生不息的。果然，当莫凡把青岩驱逐到自己范围之外的时候，这些淡青色的火焰竟然还没有全都散去，他们徘徊在附近，借助那些干燥的草丛重新燃了起来，一副蓄势待发、卷土重来的模样。 哈哈，你也认识这个火焰？ 莫凡看了一眼那些被打散的淡青色火焰，不禁笑了起来。 哼，我的几个兄长的死想必和你脱不了关系了，今日无论如何我都会将你带回审判会审问。 东方明的眼中射出怒火来，当初东方明通过一位老猎人的指引，了解到了一种温度极高的火焰出现在了杭州外的一个村子里，那个村子面临着严重的干旱。东方明原本是要拿下这特殊的灵火，却因为审判会的考核而没有前往，于是把机会让给了自己几个实力出色的兄长。谁知道这几位堂兄直接从人间蒸发了，自己辛苦收集到相关梅岩的情报，结果梅岩也就此消失了。原本东方明以为自己永远无法知道真相了，却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杀死自己几位兄长的凶手。 东方明，不要冲动，我们的目的是阻止他们进入白山，等待宫廷侍卫们的支援。 柳忠明急急忙忙地说道。 还不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做。 东方明是彻底怒了，身上的外焰为淡青色的火焰变得更加的旺盛了。莫凡怕就怕对方不跟自己正面对抗，怕对方跟自己绕圈子，既然这有一模具的土豪自己动怒了，那一切就变得容易很多了。他站在那里使用的却不是中阶魔法，手掌一翻，玫瑰色的烈焰瞬间燃起，就像是一位魔术师优雅地变出了一朵红色的玫瑰，娴熟又随性。 火姿， 莫凡把手掌的火焰甩出，只见那一团火子在黑夜当中画出了一条弧线，精确无比地落在了东方明所在的位置。不得不说，这个东方明的天赋有些变态了，施法的速度太快了，自己完成一个初阶魔法的速度，感觉他都可以描画出一个中阶的星图来。这家伙要是魔能充足的话，想当初莫凡不停地使用火子，那效果宛如火焰机关枪一样，而这东方明可以快速地轰出猎拳来，简直就是高频的火箭炮。莫凡是吃了之前的教训，没跟他直接对峙中阶的魔法。 小小的初阶想伤我，你太天真了。 东方明对莫凡抛过来的火丝根本不为所动，脚下的星图依然继续描画着。以他身上的艳丽，初阶魔法火丝即便直接命中自己，也未必能够撼动自己。 哈哈，究竟是谁天真呢？ 莫凡却是笑了起来，手掌猛地一握，用意念操控的火丝瞬间爆裂开了，霎时炸出了一团直径可以达到2米的火球来，冲击力生生把自以为是的东方明给轰飞了好几米远。火球硕大，触目惊心，炸裂开的威力震得周围的空气嗡嗡地作响，凌乱的火焰飞散到周围之后，溅起了无数的火星。本身梅岩的威力就能够让初阶魔法火姿爆裂变得更加的狂猛，最重要的是莫凡施展的火姿爆裂威力竟然恐怖到足以和一个反火的猎拳相比了。这火姿爆裂的威力超出了东方明的预料，还好他本身也是火系，不然这爆裂就能够直接把他轰成一个半残。 你的火姿？ 东方明一脸焦黑地爬了起来，眼中除了愤怒之外还满是惊愕。这火姿爆裂威力为什么这么强呢？中阶魔法也差不多就这样了吧。 哈哈，你应该是第一个品尝到我四级火姿的人。 莫凡微微一笑，手掌心上瞬间又翻起另外一团火姿来，一如既往的娴熟迅速。 第四级初阶魔法， 东方明也愣住了。他东方明怎么说也算是法师当中的神豪了，像异魔具这种不属于这个级别拥有的装备他都持有，原本以为他在中阶领域算是绝对的鹤立鸡群，绝没有人可以跟自己相比。让东方明完全没想到的是，有人会比自己更加的土豪，生生的将初阶魔法强化到了第四级。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97章。 强化初阶魔法那可是用精魄的呀，一个精魄价格在300到500万之间，为了确保星子百分百吸收的，一般都要选用500万这种品质良好的精魄。一个七颗星子便需要整整七个精魄，这尼玛就是3500万人民币啊，都可以买一个上好的领主了。 将资源浪费在这样的鸡肋上，真是蠢材。 东方明估计是受到了一丝小打击，酸溜溜地骂道， 是不是鸡肋那得看看我的灵火是什么。 莫凡说道，煤炎乃高温之火，火焰中最简单粗暴的类型，可以让火系技能的威力提升接近 2.5 倍。第四级的火资并没有特殊的什么效果，就是增强了第三级火资爆裂的威力，近乎翻了一番。如此叠加，莫凡的火资爆裂威力要比普通人的火资爆裂整整强了5倍之多。火资爆裂本就是初阶魔法中破坏力最强的魔法了，翻了5倍之后，那都达到半个中阶魔法的效果了。火资技能莫凡基本上熟练到瞬发了，即便他的威力只有中阶魔法的一半，那也足以将东方明轰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又听到几声轰轰的巨响，莫凡左右手火资不断地显现着，一道接一道的火光划过，一朵接着一朵破坏力惊人的2米直径的火球在东方明的身边炸开了。东方明的身上穿着楷模具，这楷模具显然也不是廉价之物，已经抵挡下了很多次的火资爆裂袭击，奈何莫凡的火资爆裂轰炸的频率实在太高了，其爆破威力又使得东方明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凝聚星图。东方明真的很尴尬，他的星图描画速度比常人快了一倍，有的时候比别人初阶魔法释放速度还要快。他这次是彻底被莫凡给治了，中阶的魔法基本上没有机会施展，每每星图描画到差不多的时候，对方就一个加强版的火资轰爆过来，轰得东方明耳鸣眼花的，就连楷模具都有涣散的迹象了。一咬牙，终于东方明放下了一些骄傲，远远地退到了离莫凡很远的地方。意念一动，东方明换出了自己的异魔具来，这是一对青色的翅膀，上面的羽毛清晰可见。青色翅膀这么一扇，东方明的身体在一阵旋风的力量之下被送入到了半空当中。本来东方明是要跟莫凡刚正面的，结果对方用初阶魔法把他压得死死的，不得已他打开了异魔具，打算借助空中的优势来获得战斗的主动权。东方明也还算有点脑子，要等到他的楷模具消失了，他会想要再跟莫凡斗，那就没有一点机会了。火资的射程终究有限，在空中的话，东方明可以利用猎拳来朝着地面上的莫凡进行陨石轰炸。异魔具确实昂贵至极，但并不能让东方明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我承认你用这种歪门邪道压制住了我的进攻，但你终究不会是我的对手。 东方明拍打着青色的翅膀，已经升高到了20米的高空。 哈哈，你觉得我会让你飞起来吗？ 莫凡笑了起来，红色的星轨不再出现，在莫凡脚下，紫黑色的星图却不知何时描画完成，周身电弧诡异地窜动着，一闪而逝，又不知会何时闪烁起。 千钧霹雳夜叉， 莫凡手指着东方明的头顶，有一道无形的电光笔直地飞向了夜空。 雷云迅速的形成，就笼罩在东方明的脑袋上面。东方明看见雷系星云浮现，人都傻了。 雷系？ 对方刚刚明明施展过暗影系魔法来规避自己的攻击，说明他修的是暗影系和火系，那么他现在施展的雷系又是怎么回事呢？ 不是只有你才拥有特殊的天赋。 莫凡送给东方明这句话，话音刚落，也就意味着霹雳之雷从天而降，雷迅猛而狂躁，紫黑色粗壮的闪电惊艳地划破了夜空，绚丽地带起了一串电光火花，毁灭之力在下坠到一半的时候赫然地分裂开了，呈现出了一个魔鬼之爪的形状。这魔鬼之爪形状的紫黑色雷电狠狠地抓向了正要飞向空中的东方明，东方明猝不及防，在半空当中就被霹雳给击中了。雷电引燃了他的身体，若不是有楷模具保护他，恐怕半空当中的他就变成一具焦黑的尸体了。他被雷电狠狠地打落了下来，摔在了地上，千钧之雷附带的震荡之力把他震得骨头都散了，化作了一滩烂泥倒在了地上。东方明想要爬起来，却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紫黑色电弧还在身上噼啪的烂响着，持续对他的身体造成电击的效果。楷模具被雷电穿透之后，他的脆弱的身体根本就经不起雷弧的摧残。 好像还没有15分钟吧， 莫凡张扬地笑了起来，用目光俯视着极度不甘的东方明。一个拥有异魔具的中阶法师，身上更是穿着昂贵的楷魔具，东方明的背景不是一般的好啊，骨子里那份骄傲都能够溢出来了，结果今天被莫凡一个同样是中阶法师的人给死死羞辱了，这对东方明来说无疑是一次心灵的重创。 我知道你是谁。 东方明咬着牙忍着痛说道。 天生双系的又还能有谁呢？欢迎报仇。 莫凡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完全无所谓自己身份被拆穿。审判会那边要查自己的身份，那是分分钟的事儿。这次事件本身就是审判会内部立场不同而导致的，祝盟那边很难给自己定罪，莫凡也就不用怕自己身份暴露的问题了，藏着掖着别人还是会知道的。 你给我等着。 东方明双眼怒不可止，都要喷出火焰了。莫凡没再理会他，快速地朝着唐月的方向赶过去了。唐月以一敌四，对方有三名中阶法师，还有一名进阶期的风雨雀。那三名中阶法师倒不足为患，风雨雀才是最大的麻烦。莫凡赶来的时候，唐月老师已经不惜动用斩魔具了，重创了极其难缠的风雨雀，可他自己也陷入到了苦战当中。对方三名中阶法师轮番中阶魔法轰击着，唐月老师没有任何防御手段，只能够使用遁影来闪避着。 唐月老师，别往我这边来，我也没什么防御魔法，你吸引那两个人的注意力，我去把那个最弱的干掉。 莫凡对近处的唐月说道。莫凡自然不会大摇大摆地闯入这片战场，他利用遁影神不知鬼不觉地飘入。 好。 唐月刚现身，不远处豁然出现三道粗大的冰锁，冰锁锁定着唐月遁影挪动的位置，毫不留情的要把唐月给碾骨。唐月没敢多说，而是迅速的往远离冰锁的方向逃去。他没有使用遁影，这样的话对方的注意力会都在他身上的。唐月跟莫凡都是暗影系的法师，配合起来呢更是默契十足。唐月假装自己已经被逼上绝境，走投无路，而莫凡则悄无声息地在那片杂草当中前行着，快速地挪到了柳依林所在的位置上。 他不行了，我的冰锁捆住了他。 柳依林有些激动地说道。 别伤到他，他身份特殊。 柳忠明说道。 放心，我会控制好冰锁的力道。大哥，拿下了他，我晋升审判员指日可待了吧。 刘依林说道。柳忠明并没有回答，他正在专心控制他的地波之力，不让唐月有逃走的机会。然而柳依林的身边突然响起一个不善的声音。 柳依林，上次我对你下手太轻了是吗？竟然又打我女人的主意。 声音从后面鬼魅般飘起来了。 柳一林惊愕地转过头，看到一张让他憎恨无比熟悉的脸庞，正是这家伙让他在学校名誉扫地的，一招被秒，奇耻大辱啊！不过柳一林来不及愤怒，他已经浑身打起冷战了。这家伙是怎么到自己身后的呢？电击，柳一林都没来得及将自己的防御模具给换出来，那汹涌的电击之力便疯狂地窜入到他的身体当中，像是无数条深海电鳗爬遍全身一样，甚至还顺着他的嘴巴进入咽喉，进入身体了，五脏六腑都遭受着电击的滋味。柳一林连惨叫都发不出来，浑身苍白，整个脸都抽搐得严重。他看着莫凡，眼睛里边除了痛苦之外，依旧带着那份疑惑不解，为什么他可以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身后呢？为什么他身上笼罩着一层阴影？为什么实力堪称中阶无敌的东方明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便被他给解决了呢？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98章。 你看，我实现我的承诺了，见你一次就揍你一次。莫凡看到倒下的柳一林，顺势踢了他一脚。柳一林这身体没法动弹，那一脚踢在脸旁边，印出了一个42码的鞋印来，鞋泥又格外的臭，呼在这脸上感觉像在粪坑里一样。耻辱，奇耻大辱啊！柳一林是恨透莫凡了，扒皮抽筋都不足以让他泄愤。莫凡从来就不怕得罪人，黑教廷那帮狗杂种他都不放在心上，还会怕柳一林这一个高校的学生吗？假如你觉得这是你人生中最大的屈辱，那你大可放心，只要你敢来找我报仇，你会觉得这次真的不算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脚底踩了什么东西，白镇结界墙下面是一个家禽饲养场，我一路逃得匆忙，没来得及找东西去擦鞋，你的脸白白净净的正好了。做完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莫凡扬起袖子便离开了。解决掉了柳一林，唐月那边开始了他的反攻。高阶法师终究是高阶法师，他的星图描画速度比他们快太多了。朱红色的火焰在唐月老师周围燃成了一个烈焰光环，光环突然间紧缩，全都凝聚在了唐月老师的右臂上。 猎拳九宫， 第三级的猎拳非常娴熟，迅速地完成了。滚滚熔浆火焰在那一拳之下豁然地喷发出来，黑夜当中火柱刺目无比，一共九道呈现一个九宫状，火柱之间都被烈焰火团给充斥着，熔浆火焰像雨一样洒落在周围这片草场，霎时间这一块草地平原就在这猎拳九宫之下变成了黑色的焦土。焦土当中，柳忠明和他的同伴被烧得苦不堪言，他们的防御模具根本抵挡不住烈焰的高温还有火柱喷涌的霸道，如果不是唐月手下留情，两个人很可能活活在九宫当中被烘烤致死了。唐月的头发是盘起来的，白皙的脸颊是印着火光，却显得几分憔悴。他收起了九宫火焰之力，很快这一片草场就回归平静了。四名见习审判员、预备审判员通通解决了，最令他担忧的还是宫廷侍卫。 我们走，他们离我们很近了。 唐月看了一眼袋子里装着的图腾珠，跟莫凡说道。吉星狼已经受伤，他们只能够用遁影来入山了。白山近在咫尺，他们趁着夜色化作两团黑色的影子，贴着陡峭的山面往这座光秃秃的山的深处走去。没过多久，驾驭着一只翅膀能有10米长的蓝色怪鸟的宫廷侍卫们赶到了这个犯罪现场。武平井看着这四个躺在地上哀嚎的审判员，脸一下子拉了下来。 不是告诉过你们牵制住他们就可以了吗？ 其中一个宫廷侍卫恼怒地吼道。 我见他们实力平平。 东方明强忍着骨头剧痛站了起来，一脸颓败地说道。 东方明，你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 唐月为高阶法师，你以为你会是他的对手？ 审判员李锦呵斥道。东方明是他李锦的手下，这四个人都是李锦叫来的。原本他们发现了唐月、莫凡两人的踪迹，是要立下头功的，现在就等着被带回审判会责罚吧。 哼，他是被另外一个小子打败的。 柳忠明冷哼了一声道，这个黑锅柳忠明不会背的，他是严格按照上头的指示去做，东方明自负地和对方正面对抗，落下了这个下场。 那小子不是终结法师吗？ 李锦质问道。这一句质问让东方明更加难堪了，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武平仅看了一眼这几个狼狈不堪的见习审判员和预备审判员，冷笑了一声道， 哼，你们以为唐月身旁那个青年是个小角色？ 武平仅当然查过莫凡的资料，无论是博城灾难还是魔都血洗黑教廷，都跟他有莫大的关系，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是平庸之辈呢？ 他就是天赋排行榜第5的人，天生双系，明珠学府吸纳学员中最强的一个，黑教廷两次计划被粉碎也与他有莫大的关系。论天赋，别人比你强了不止一个层次，论背景，你觉得明珠学府会输给你们浙江内府吗？论实力，你这废物在别人面前15分钟都撑不住。所谓的火系世家东方，如果只有心高气傲的话，那就永远别想踏入审判会了。 审判员李锦更是气得七窍生烟，东方明也是被唐月干掉还情有可原的，结果他是输给了同为中阶法师的莫凡。李锦不是一次告诉东方明，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自负的东方明他就是不听啊，这次更是酿成大错了，就算他李锦是审判员当中的老前辈，也无法保住他了。 你们几个回去养伤吧，以后便不要以审判员自居了。 宫廷侍卫长武平景冷冷地跟四个人说道。四个人大气都不敢喘，一旁的老审判员李锦更不敢为他们求情。得罪了宫廷侍卫长倒是小事，倘若驻盟议员再怪罪下来，他们以后就不要在魔法协会混了。 下次遇到他，我一定会十倍奉还。 东方明咬牙切齿地说道。东方明在意的根本不是议员驻盟的事情，他在意的是自己输给了同样是年轻一辈的莫凡。而柳依林原本也是打算寻仇的，可得知东方明都被那人给虐了之后，柳依林心中就涌起了一阵的恐惧。他柳依林跟东方明比起来毛都不是，假如东方明都惨败了，那自己还有什么资本向那家伙寻仇呢？翻过几座山，唐月把图腾珠给取了出来，图腾珠内的生命能量已经没有多少了，必须把摩天蛇给放出来才行。珠子取出，便有一大片迷雾喷涌出来，雾气呈现青黑色，莫凡特意躲得很远观察着，谁知道这些黑色的雾气一下子弥漫到所在的区域了，没多久视野全无，再也无法看到周围任何事物了。浑浊当中，莫凡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前方蠕动着，突然间一阵冰凉的感觉传过来，明显有什么东西在挤着自己，把自己往更远的方向推。莫凡用手这么一摸，全都是冰凉的蛇鳞，意识到这个大家伙身体舒展到自己这边了，莫凡吓得赶紧飞奔到更高的一块岩石上。站到岩石往下面看，那就是一片青黑色的雾海啊，遮蔽了有大半个山头。雾海当中时不时一个满是硕大的躯体翻腾而起，上面的鳞片一块块坚硬如片盾似的，鲜明的陀螺纹对人类来说就跟一幅摆在眼前的壁画一样，之前好歹是隔着一栋楼一个落地窗啊，这一次什么都没有隔，一种来自灵魂的冷意又涌了起来，让莫凡有些不敢看下去了。不知过了有多久，青黑色的雾气终于散去了，一大坨触目惊心的长躯盘踞在了这片山头当中，蛇躯弯弯延延的，或在一片山线处盘卷，或绕过一座山石，或顺着陡峭的山壁垂落，整座山如释重负，被压得随时都会崩塌似的。 莫凡是为了给摩天蛇腾出位置，所以才跳到了一块高岩上。谁知这会儿往下看去，视线无论怎么挪都被这只蛇给填满，极具视觉的震撼性。 莫凡，跳过来，大家伙带我们到山洞。 唐月大胆包天地站在了摩天蛇的超大脑袋上，朝着莫凡招着手。 那个我送到这儿就好了。 莫凡胆战心惊地说道，有一种恐惧是你站在一个孤耸的岩石上，而下面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蛇，那近乎绝望啊。此时莫凡站在孤耸的岩石上，下面就是一头蛇，可这头蛇远比千千万万条蛇爬满深渊还要震撼人心，一种卑微的恐惧会霸占你的全部意识的。 快过来，不然我让大家伙请你过来。 唐月说道。唐月话音刚落，莫凡便瞬间从高岩石上跳下来，一脸清白地落在这只擎天巨蛇的脑袋上。就这头擎天巨蛇的脑袋都够建成一个篮球场了，那两只大的出奇的眼睛瞪着，让莫凡不敢出大气儿。 放心，他知道你在帮他度过最艰难的时期，他不会怪你踩他脑袋的。 唐月看到莫凡那副害怕的样子，笑容却灿烂无比，还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治得了莫凡呢，以后莫凡这家伙如果不听话，自己就把大家伙放出来好了，保证他服服帖帖的。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99章，嘶嘶的声音，摩天巨蛇吐了吐蛇信子，莫凡就看到一个大红毯子在前方飞舞了起来，吓得他没直接坐在地上啊，蛇头上。 他跟你表示感谢呢。 唐玉笑盈盈地说道。 不客气。 莫凡僵硬着脸回答道。 走吧，大家伙，你安全了。 唐月却喜欢坐在摩天蛇的眼睛之间，在人家额头上晃动着他那双雪白的大腿。莫凡瘆得慌，干脆闭上了眼睛。摩天蛇挪动起来，简直是撵着山在前行着，估计在人类眼中是嶙峋的山脊，在他看来呢，就是道路上不平坦的小皱褶而已，身体飘过去都不带起伏的。坐在摩天蛇的脑袋上，便感觉那一个接一个的山头一眨眼功夫就被甩在后面了。事实上他估计还算是步行，身躯摆动的频率是很慢很慢的。不知穿过了多少座山，前方终于出现了一座像模像样的巨山了。这次的目的地就是巨山了，想来一般的山对于摩天巨蛇来说叫做岩石，唯有这种连绵不绝的巨大白色大山才能称之为山。洞窟很容易就看到，坐落在这座白色巨山的半山腰的位置上，摩天蛇顺着陡峭的山壁往上爬着，很快就到达了洞口的位置。能够容纳下摩天蛇的山洞，其巨大程度自然不用说了。说实话，莫凡并不是很想跟着进去，这样一个山洞黑漆漆的，居住着什么妖魔鬼怪谁能知道呢？据说这山洞内部还如同迷宫一样四通八达的，不仅遍布了多少座连绵不绝的山群，更是贯穿了地下世界，要说里面居住着一个族群的洞穴妖魔都不为过。 大家伙，你就在这里好好休养，我们该回去了。 唐月站在山壁上，唯有他这样才能够跟摩天蛇的视线齐平。嘶嘶嘶嘶的，摩天蛇吐着猩红的信子，似乎能够听得懂唐月说的所有东西。 对了，你得给我一些血液。 唐月说道。摩天蛇把脑袋缓缓地往后弯，弯到躯体终端的位置，蛇牙直接咬住他自己的身上，留下两个触目惊心的血洞。他吮吸了一口，嘴里面含着不少的血液。 啊，不用这么多。 唐月赶紧摆手说道。莫凡也是看哭了，这图腾真是不一般的存在啊，他给那一点血，那唐月都可以泡在浴缸了，你要他的血做什么呀？莫凡不解地问道。 瘟疫越来越严重了，他的血里应该有瘟疫源，将这些血液带回去，或许能够提取出解决瘟疫的血清来。 唐月说道。唐月终究在记挂着瘟病的事儿，现在摩天蛇已经抵达安全的地方了，他也应该为瘟病的事情想办法了。摩天蛇的毒性主要来自于血液，只要把他的血液带回去，假如瘟病确实因他而起，那就可以通过这种毒血源来寻找解决的办法。 不会吧，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出来，你现在又要杀回去？ 莫凡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 那有什么办法，总不能对瘟病坐视不理，我们不需要杀回去啊，宫廷侍卫们快赶过来了，让他们抓我们回去就好了。 唐月说道。 有没有更理智一些的办法，我担心他们会公报私仇啊。 没时间了，瘟病多存在一分钟就可能多感染一个人，但愿他的血能够起到效果吧。 起到效果，那就证明他是瘟病来源了，祝盟他们更不会放过他的。 瘟病隔离区白色的帐篷下排列着一张张的病床，病床上的人身上都是脓疮，分布在手臂和脸上，密密麻麻的，他们的脸色呈现出严重的暗斑，肌肤干燥无比，不停地索要水，但是无论他们喝下多少都无法缓解身体的病痛，反而使脓疮中溢出的莫名液体更加的泛滥了。哀痛的叫声在这整个隔离区此起彼伏着，有老人有妇女，有大人有小孩，成年人们沉浸在病痛当中，眼神充满了对这种未知瘟病的恐惧，他们时不时地看着走来走去的治愈系法师，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他们的治疗，可是这些精通医术药剂的人，他们此时也无能为力了。而孩子们反正是天真无邪，在隔离区的病床之间窜来窜去的，他们并不知道即将到来的是什么。隔离区之外，几位治愈系的泰山北斗围坐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会议室之内，他们能做的并非是用什么方式去治疗他们，而是在给感染者做着生命倒计时，他们从来没像现在这么束手无策。 陆先生，给予我们的时间只剩下三天，三天之后第一批感染者全部变成我们上次见到的那个尸体，总人数是…… 一名戴着白色衣帽的中年男子说道。陆先生举起了手，示意他不必汇报，他比谁都清楚第一批感染者的人数是多少，这还不是令他感到不安的，真正感觉末日将至的是第二批和第三批的感染者的数量正在成倍成倍的增加，这个人数已经不能够完全统计了，但却分布在杭州市的每个角落。 陆先生，如果能够找到瘟病源，我们就能够通过它来研制出抵抗的药剂，既然大家都知道这次的瘟病源自于那头曾经出现在闹市中的大蛇，为什么不立刻采取行动？ 白色衣帽的男子说道。这句话刚说完，审判长唐中正好步入帐篷会议，陆先生看了他一眼却没有说话，因为陆先生也知道那不是妖魔，那是他们的守护神。随同审判长唐中一起进来的还有议员祝盟，他的神情比之前更加凝重了，他的眼神带着一些怒意，想来是刚刚与审判长唐中争执过的。 唐中，你真的要看到整个杭州尸横遍野吗？只要你像现在这样继续坐视不理，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到时候你就是整个杭州的罪人。我现在不想管什么隐患战略，我也不再以议员的身份来强加你什么，我只想尽快解决这次瘟病事件。 祝盟的姿态放低了一些，唐中看上去也不轻松，他也想把这件事尽快解决，他的内心也在动摇着。祝盟议员刚要说话，一名宫廷侍卫快步走了进来，轻声地在议员的耳边说了一句话。祝盟议员的脸上的表情立刻变了，有些激动地问道， 图腾珠有没有带回来？ 那个宫廷侍卫低下的说， 属下们办事不力，请您责罚。 祝盟议员脸上隐隐作怒，派出去那么多的见习审判员，竟然还拿不下那两个人，统统是一群废物。宫廷侍卫李锦把头压得更低了，等到祝盟议员的情绪稍微平静了一些之后，他才接着说道， 唐月和莫凡已经被带回来了，您看怎么处置？ 把他们带到这里，现在。 没过多久，束手就擒的唐月和莫凡就被带到这片隔离区来了。一路走来的两个人看到了太多的难以置信，逃亡的这几天来，没想到瘟病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了。来到祝盟议员的面前，他打量着两个人，怒眼瞪圆，下巴抖动，他冷笑地说道， 哼，你们两个真是好样的，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就想把你们处决了。需不需要我带你们看看这整个隔离区人间地狱般的景象，才会令你们醒悟犯下的罪过有多严重？ 莫凡不说话，唐月紧咬着下唇，一切都太突然了，恶化的也太迅速了，把摩天蛇带走再返回，整个杭州已经笼罩在病疫当中，人人自危了，从来没见过有那种瘟疫可以扩散到如此迅速的，可以把一座安宁繁荣的城市瞬间变成一片充斥着病菌的恐怖地带。他伸出了手，将一大瓶摩天蛇的血液递给了祝盟议员，说道， 这是神的血，如果瘟病因他而起，这血会起到抵抗作用。 祝盟向陆先生示意，陆先生等几位泰山北斗立刻把血液带回研究室，给予他们的时间只有三天了，他们必须研制出抗瘟病的药物。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00章。 来人，把这两个人关押起来。 祝盟命令道。宫廷侍卫李锦押解着两个人离开。俩人刚被带走，立刻有一个穿着军统制服的男子快步走来，他向议员祝盟行了一个礼，并在耳边小声地传达着一个消息。祝盟议员立刻瞪着他， 你说什么？ 众人一看祝盟突然如此，目光纷纷转向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祝盟议员如此震惊的事情。 要塞那边刚刚获知的消息，情况紧急，请议员立刻召开会议协助这次突袭。 那名军统说道。 好。 祝盟议员依旧有些不敢置信的点点头。 我立刻下达指令。 一旁的宫廷侍卫长武平景一看议员神色大变，就询问道， 议员大人，发生了什么事？ 祸不单行，祸不单行啊。 祝盟议员一副仰天叹息的样子，被风吹乱的胡须都没时间去整理了。那名军统见周围是审判长和一些职位较高的人，当即也将刚刚得到令整个杭州市震惊的消息说了出来。 杭州市西面要塞的西岭之中涌出一大群白魔鹰，他们饥饿疯狂，无所顾忌，无论我们发动怎样的魔法轰炸，他们都没有回巢的意思。此时他们正集体朝着这座城市飞来。 一旁的唐中脸上布满了震惊，据他所知，在西岭栖息着一脉白魔鹰大族群，可他们也算安分守己，在那儿有自己的妖魔领地，并没有其他妖魔那么活跃。唐中不明白为什么这一脉白魔鹰会毫无征兆地袭击杭州地界，妖魔袭城这种事情并非频繁爆发，尤其是守备森严的杭州市。 我们遇到了大麻烦了。 祝盟议员有些失魂落魄地说道，唐中的眉头紧锁地点点头， 温病已经让这座城市陷入恐慌了，这次妖魔袭城更是雪上加霜。白山脉的更西面便是连绵的西岭了，整片此起彼伏的山岭呈现出原始之貌，大山巍峨，古木参天。长久以来，西岭都是一片绝对禁止飞行的区域，甚至连飞机航线都要绕开这里。正是因为这里栖息着一大群的白魔鹰，白魔鹰性情暴烈，有着极强的捍卫领域之心，大道统领君主若是从他们的领空飞过，便会立刻群起而攻之，不死不罢休，小到一只妖雀迷路途经，一样会遭到敌视的。他们凶悍团结，是杭州市西面最大的一个隐患。但是他们居住的离人类地界近归近，几十年来都没有见过他们有任何侵犯的意思，似乎不触犯他们的领地，他们就格外的安分守己。这些年来，西要塞逐渐对这群白魔鹰放松了一些警惕，都差点误以为他们是一群良民。谁知道杭州市瘟疫爆发之时，这群白魔鹰竟然趁火打劫。西要塞处，军法师们列成了一个又一个方队，他们站在临时耸立起来的战斗石塔上，望着天边那如同白云一样密集着飞过来的生物们。说实话，很多年他们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妖魔闯入到人类的地界了。 走，随我杀到天空去。 一名看上去格外年轻的军统大手一挥，命令自己的所有手下们都跳跃到了天鹰的背上。白魔鹰的等阶并不算特别高，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是飞禽，地面上的魔法师根本就够不到他们。飞禽袭城素来最难防范，所幸西要塞常年驻扎精锐军法师，有一大批天鹰在空中待命，军法师们可以乘坐天鹰飞到空中，阻挠这些白魔鹰的进犯。 好久没有痛快了。 一个副官舔舔嘴唇，格外嗜血的模样。 听我号令，起飞！ 年轻的军统一声令下，所有的军官们整整齐齐坐在天鹰的背上，他们也向坐骑下达了指令。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所有天鹰都站在原地，根本不见他们扇动翅膀。按理说这命令下达之后，天鹰必定会振翅而飞，他们都是被心灵系的法师们驯化过很长时间的品种了，除了正面战斗之外，绝对是服从驯兽师的。 叫驯兽师来，这些天鹰究竟是怎么了？ 军统有些愤怒地叫道。阵势都摆好了，就等着杀上长天了，跟这群侵犯杭州地界的妖魔厮杀个痛快。谁知道天鹰们一个个像商量好了似的，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了。 军统大人，您找我什么事？ 一名驯兽师穿着制服走过来。 你看看这些天鹰为什么不听指令？ 军统说道。驯兽师走到了天鹰的身边，用手轻轻地按在天鹰的身上，闭上眼睛静静地感受着天鹰的内心。过了片刻，驯兽师睁开眼睛，又望了一眼天边的一道道白色的身影，有些恍然地说道。 他们的惧怕。 惧怕什么？ 军统骂道。 天鹰和白魔鹰同属于鹰妖一族，他们虽然被我们驯化过了，但骨子里流着的还是鹰妖血液，白魔鹰族群迫使他们无法升起一点抵抗之意。 驯兽师说道。 该死，一群不中用的东西。 军统骂道。 天鹰再怎么被我们驯化，也逃不过自然法则，而且…… 驯兽师抚摸着其中一只眼中有些顽抗的天鹰，话说到一半却没有再讲下去。突然驯兽师脸色一下变了，他似乎感到天鹰内心涌起了可怕的情绪，那双眼睛更不敢置信地看着天边的一群朝这儿飞来的白魔鹰军团。 而且什么？有什么话直说。 年轻军统不耐烦地说道。没有天鹰助战，整个军营能够飞的法师又有几个呢？这下可是大麻烦了。 只要出现一只统领级的四爪魔鹰，我们整个军方的空中战斗力就会崩溃，天鹰们是不敢与四爪魔鹰为敌的。 驯兽师说道。 不需要你废话，我们的空中队伍瘫痪，就意味着他们可以直接越过我们的防线进入城市。 年轻的军统说道。 驯兽师眼睛当中依旧充满着几分恐惧，他摇着头又看了一眼身旁那只躁动不安的天鹰。这只天鹰的双瞳从原本的温顺渐渐转变成了狂躁，从黑色变成了赤红色。他不听命令地拍打着翅膀，并非要起飞战斗，而是要把背上的人给摔下去。一一一的声音响起了，所有的天鹰狂躁地叫了起来，他们的目光注视着天边那群飞来的侵略者，简直就是响应了某位君王的呼唤似的。 怎么回事？ 我的天鹰不听命令吗？ 我的也是。 翅膀凌乱地扑打着，天鹰暴躁地扭动着身体，要不是他们双腿还拴着临时的锁链，他们恐怕自己就飞到空中了。 叛变，他们要叛变了！ 一名有经验的军官高声地喊道。 什么？ 那名年轻军童扫了一眼，发现这群天鹰的瞳孔彻底变色了，他们顽抗暴躁，甚至对人类还带着敌意。 大事不妙啊！ 驯兽师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 到底怎么回事？ 年轻的军统大声地呵斥道。天鹰素来温顺服从命令，今天为什么这样反抗呢？ 我刚才跟您说了，倘若出现一只统领级的四爪魔鹰，那么同个亚种并且血脉低于白魔鹰的天鹰就会对其产生恐惧，不敢与之为敌。但若出现一只君主级的鹰族，那么他们会在君主的可怕气场下直接叛变。 驯兽师一脸惨白地说道。君主级，那位刚才还意气风发的军统听见这个词儿之后整个人都呆住了。君主级的生物，这一次竟然出现了君主级的生物。 快将这些天鹰全都杀了，否则他们会全部叛变，这些卑微的生物根本抵抗不了一个君主的威压。 那名驯兽师急急忙忙地喊着，其他军官们也都愣住了。君主级生物竟然可怕到这个程度，连从小就被军方驯化如同军人一样服从命令的天鹰都会在他的君临气势之下臣服的。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难道小妖要塞彻底被摧毁吗？快杀了这群要叛变的天鹰。 驯兽师见军官们竟然于心不忍和心存侥幸，顿时大怒道。 杀，快给我杀！ 年轻的军统一咬牙，下达了这个无比残酷的决定。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